正月十五学打灯，君子身后有人敬，新换新来请欢请，拜拜。 你在这儿搜啥呢？ 我在这儿。 那边一年以后可出了大事了 啊！快跑！等等，那一年以后出大事，现在你哪就知道了？ 你别说废话了，再废话都赶不上了。快点，快点！ 望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假设交通外观。一世凌弱，辜负朕恩，犹如祖德，着革去世职，亲自。

什么？ 老家里给卖了， 卖哪儿了？ 我知道，二奶奶，我再去找找。 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。 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我的闺女，你在哪儿呢？

虽说无有金屋金帐，大瓦房的主挺朝阳。干娘家虽说无有鸡鸭鱼肉，粗茶淡饭可口香。干娘家虽说无有戏台舞场，大秧歌的牛絮洋洋。干娘家虽说无有池塘月色，水鸳鸯，秋底是心出艰难心不老，人人一谈可要自强。我的二奶奶呀，从今后我把乔姐来抚养，同闺女生死

山，那那里 马发财的兵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那兵的司马兵的兵的王西行，一来是把苏某朝才能，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体，你连得三成多小心，难而无言，有多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他家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，谈谈谈心，西城的街道。到今预备着司马好屯兵，只可两无忧，别夜尽早预备下羊羔门绣，我靠上你的三军，直到此就该把曾经为什么有意我定心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，所有情痛人两国，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我的来心上尘来。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《空城计》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。迟世功是北京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，得到过严格的训练，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，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。请听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宿店》。 好好好

求助他。这是我把事来做他，不然孙哥走天涯。我话有意，孙刘孙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宿电》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庆云先生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先请听一段二黄原版，这是程婴恳求娘子同意献出婴儿时唱的。梁庆云在这里呢，唱的节奏很稳。 原来你不乐意，道路而家，有仇恨翻回头你不留你。迎来你我的今生，这次大事不两的功，老天爷不学我的头戴根，你也得得了亲，任此百年一品家。 再请听《白虎大堂》，在这段唱里啊，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。 金针，人累了年迈沧桑就不行，人点得亮地方。天马不顺，雄文小脸来你只听你若是再三的不肯饶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心手指一边将了你的他 Oh,